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古人云啊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上都抓不住，怎么能抓住当天呢？不过你能准时收听早安听北京呢，说明你已经加入了早起的行列了。早起的人不会匆忙洗把脸掐着时间赶车，而长期坚持早起呢，无论是脑细胞还是神经细胞都会显得更加灵活聪明。好了，那来跟我说一下你早起后的清晨会做什么事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留言分享你早起后的习惯。

去寻找你影像，看看你对我一笑，烦恼不见了。你猜他问他为什么，我不说也知道。轻轻地对我一笑，你就不见了。我哪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影像，看看你对我一笑，烦恼不见了。你猜他问他为什么，我不说也知道。春来了，花开了，知心人儿不可少。春去了，花谢了，知心人儿你可明了。轻轻地对我一笑，你就不见了。我哪里去寻找，去寻找你的笑，看看你对我一笑，烦恼不见了。你猜他问他为什么，我不说也知道。 自己的事由我管，若你走才不管，自我和空间也不要你伴，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，放任赶走我的不伴，我用不羁杀死困伴，快乐心中常为我伴。去到末，我借住几间伴；到你身边，我寂寞找个伴；到自去到末，我未习惯这伴；到你身边，我但未敢放宽。在我内心中，我翻我伴，放任赶走我的不伴。我用不羁杀死困伴，快乐心中常为我伴。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；到你身边，我寂寞找个伴。独自去偷欢，我未习惯这伴；到你身边，我但未敢放宽。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。到你身边，我寂寞找个伴；到处去偷欢，我未习惯这伴；到你身边，我但未敢放宽。 你看过来

唱过，才没有对错，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，那些情歌是我陪你唱过，我们都该快乐，那些承诺没说的不要变负责，爱更忐忑是你陪我恨过，情歌没有 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。